流穿过草地，失去爱情都愁什么，听一片叶闻着消息。有时我会叹息，化作微风不如跟沙场游戏。偶尔你会放弃随暴雨照天空的沉迷，日子还需要什么，一刹那什么都是我的风景。从此有没有快乐，张开眼睛有你的四季，生命还期待什么，一回头什么不是为了珍惜，都是给人看的好戏，为了证明我们还会好奇。有什么？有一片雪依然美。